是结局，我希望你是真的满意。哦哦哦，你就是我的小星星，挂在那天上放光。

谁又能把谁挽留？都怪人太寂寞，玩疯了深陷其中不想走。我也只能对你说谢谢，不送请你慢走。苦到追究谁对谁错，不如早点醒来继续走。

什么？在昏暗中的我，想对着天讲说，无论如何迎接快乐。 自己世界之人

希望醒来的一首歌，瞬间开启花一朵。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惦在我心内的一首歌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 在我生命留下一 想问你对我到底有没有动心，沉默太久只会让我不小心犯错， 点在我心那一起寻光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无论结局会如何。 你是我心内 是我生命的 一首歌，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好想